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免费还是收费？温热的生意经。今天的新一代网民可能很难想象那个互联网的早期，电脑刚步入家庭时的境况。那时还处于拨号上网的时代，网速如蜗牛一般缓慢。那个曾经存储设备以兆币或者 GB 作为计量单位的8086时代，压缩软件的重要性。无论对于软件的下载，通过光盘的传播，乃至在硬盘上的存储，都非同寻常。这是新时代的网民难以想象的。而在那个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压缩软件就是 WinRAR。 对于中国人来说， WinRAR 那三本书叠在一起的图标，自从有了 Windows 以后，就稳居几乎每个人的电脑上。 WinRAR 使用之普遍，传播之广泛，可谓代表了一个时代。 WinRAR 软件本身做得很成功，它的发行公司在商业上做得更为成功。我们呢，先来认识一下 WinRAR 和它的发行公司 RAR Lab 的历史。WinRAR 这个软件啊，起源于一个有版权的压缩算法 RAW， 由俄罗斯人尤金·罗谢尔发明。但是这个软件的发行人则是他的哥哥亚历山大·罗谢尔。他们成立了一家叫做 RAW Lab 的公司，专门从事 RAW 相关软件的开发和发行。早在 DOS 时代， RAW 作为一种压缩格式就已经存在了。然而呢，那个时候命令行压缩的领头羊是 ARG。RAW 呢，作为一个命令行工具，压缩慢啊又不好用，和 ARG 比起来毫无优势。而进入 Windows 时代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因为一段非常精彩的战斗故事， ARG 没落了，新诞生的 WinZip 占据了整个压缩软件市场。那么有关 WinZip 的故事呢，我抽空再讲。但是我们知道， RAW 作为一种有版权的压缩算法，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取得成功。然而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Windows 下的 WinRAR 突然开始流行起来，越来越多人开始使用 WinRAR， 越来越多的文件开始通过这种压缩方式来传播，啊，慢慢的，这个软件就成为了压缩软件里事实上的标配。一个具有知识版权的非公开压缩算法的软件能够如此流行开来，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以现在的观点去看啊，它的流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在不断的版本升级中， WinRAR 支持的格式越来越多，不但在压缩方面 WinRAR 做到了和当时最流行的应用程序 WinZip 支持的 Zip 格式兼容，而且在解压缩方面也支持 RAW、Zip 等等在 DOS 和 Windows 乃至 Linux 或者 Unix 下常用的格式。从这一点来说， WinRAR 比 WinZip 强太多了。此外呢， WinRAR 自带了生成自解压文件的能力，这同样是 WinZip 不具备的优势。WinZip 在当时已经是非常流行的压缩软件，并且一度是 Windows 环境下的首选。WinZip 的作者啊，并没有给 Zip 的格式申请专利，但是 RAW 格式却是一种有专利的压缩格式，这就使得 WinRAW 可以很轻易的支持 Zip 格式，但是反过来 WinZip 却没办法去支持 RAW 格式。所以啊，我想这可能是 WinZip 虽然先发制人，却被 WinRAW 后来居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WinRAR 流行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软件是那种典型的先试用后付费的软件啊，你可以下载用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能用了，如果需要继续用，那就得买一个正版的序列号。作为付费软件， WinRAR 可以免费使用40天，理论上讲呢，40天以后使用者啊，或者卸载这个软件，或者去买正版。但是呢，它和其他的付费软件不一样的是，过了40天以后，WinRAR 的功能并不会停止啊，你爱咋咋地，该怎么用还怎么用。这在欧美这些正版软件流行的国家，那简直就是雷锋啊。啊，很多用户冲着这一点也就保留了 WinRAR。当然也不完全是一点都不受影响。简单来说呢，使用 WinRAR 的过程中，如果过了40天又没有买正版的话，这个软件啊会经常弹窗来提醒你去购买正版或者卸载软件。那如果你不幸的在这个软件的网站上注册过，那么 RAW Labs 还会给你的家里或者公司不定期的寄送明信片啊，明目张胆的提醒你，以及给你的家送信的邮递员，你在用过期没有交费的软件。 WinRAR 的这种做法啊，让很多人很困惑。在美国版的知乎 Quora 上有个提问，问的是为什么 WinRAR 40天以后还可以用。有很多脑洞大开的回答啊，有人觉得是 WinRAR 的开发者开发水平不行，所以软件出了 bug， 导致40天以后本来应该不能用的软件还能继续用。这个理由啊，多半看来是站不住脚的。那毕竟俄罗斯战斗民族民风彪悍啊，软件开发水平是一流的，能够设计出 RAW 算法的人连这样的 bug 都能留下来，还一留20年怎么看都不正常。 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里啊， Rollab 的 CEO 给大家揭开了这个秘密。这个做法是 Rollab 公司的商业决策。是的，让没有付费的用户在40天过期以后依然可以使用这个软件，这是商业决策。CEO 的解释非常值得深思，大致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就温柔这个软件来说， Rollab 主要盯的是那些开门做生意的人的钱包，而不是像你我这样吃瓜群众们的钱包。对于他们来说呀，我们这种吃瓜群众的钱包虽然说量大，但是大家都比较吝啬啊，非要从我们这儿掏出点钱来其实也不太容易。但是开门做生意的就不一样了，40天以后继续用，那可能有法律上侵权的问题，这在欧美啊很容易吃官司。不过呢，开门做生意的人反正也不缺这点钱，买什么软件都是买，自然而然的 Rollab 赚到了不少钱。其次，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啊当然也是有作用的，那如果说吃瓜群众没有作用的话，估计 Rollab 也不想让我们免费使用。在其 CEO 看来，正是因为这个软件可以被免费使用，所以吃瓜群众们才会用力过猛的用啊用，天天用，日日用，而这就促进了 RAW 压缩格式的流传，使之成为事实上的标准。吃瓜群众天天用， WinRAW 这个软件在各大软件下载网站的排名自然也就一直居高不下。不但居高不下，吃瓜群众吃饱了没事啊，总要写个评论啥的，这样一来呢，免费收获的排名和评论也就不计其数了。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免费广告了。所以啊，温柔的这种做法相当于让吃瓜群众们给做了免费广告，不付广告费和不收正版软件费用之间，只要处理得好，并不会亏什么钱。更加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试了再买的软件，黑客其实很容易就黑掉，让再买的功能失去作用。很多人愿意去下载这种软件，但是这种改变后的软件啊，也为黑客入侵各位的电脑打开了方便之门。黑客往往除去抹去版权限制以外，还会添加额外的后门，当你使用软件的时候，黑客就可能顺便光顾一下你的电脑，窥视一些东西。但是温柔啊和其他的软件不一样，40天以后照样可以使用，这就使得黑客们对这个软件的兴趣相对小了很多。既然正版都能用，为什么吃瓜群众还要去下载改过的呢？所以温柔这个软件出道以来出现的盗版比例很低，保证了这个软件的安全性。最后嘛，当然是大家都知道的，人皆有羞耻之心了。天天往自己家里邮寄广告条啊，告诉大家你没有给自己用的软件付费，记久了很多人也就从了。按照其公司 CEO 的说法，这种一鱼多吃的做法实际上给 Rollab 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所以在大家都在努力盯着吃瓜群众的腰包时，那个免费软件先试后买的年代里，温柔的经纪人能够想到那么多，采取一个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商业策略，无疑是这家公司获得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各位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小伙伴们，你从这个故事里领悟